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340集，李妙妙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立即联系天选成员。一个矮瘦的汉子走进教室，凑到李妙妙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唐默和傅文铎已经听到了那汉子的话，两个小朋友耳力还没那么好。李妙妙说， 副本游戏还可以进入，今天下午5点我们天选有两个外围成员就进了一个普通副本，没有受到任何阻拦。 唐默说，或许是5点以后才出现问题。 那等明天，明天我们还有几队成员分别进入副本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。 众人同意了这个建议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唐默准时睁开眼，他没有睡觉，只是闭眼休息。在到达6点的那一刻，他转头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向远处那座黑色巨塔，那座黑塔没有任何异样，但是全世界一道响亮清脆的铜声传遍了整个地球。 叮咚，截止2018年6月10日6点00分，华夏区确认通关黑塔5层。 同样的声音在一个小时前也响过一次，那次他说的是东亚区确认通关黑塔5层。全球一共10个区，每个区的游戏时间都是当地的6点至18点，所以黑塔强制攻塔的时间其实各不相同，要按当地时间结算。游戏时间到了，唐默5人和两个天选成员来到一个副本的出发点。天选组织也有自己的情报网，知道北京许多副本的出发地点，每天都安排成员进去游戏提升实力。只见这两个成员走到一家火锅店前，他们推开火锅店的门，一只手伸进店门口的大鱼缸，下一刻两人消失在店内。 进去了， 陈珊珊转头对唐默说， 唐哥，傅少校，这里离黑塔也挺近，不如我们再去试一遍。 唐默说，好。这一次5人结伴来到黑塔下方，走到天安门广场上时，唐默觉察到有几道目光在暗处盯着自己。经过东三环那次的躲避球游戏，他和傅文铎在北京是彻底出名了，不仅仅是名声响，北京的高级玩家大多认识了他们的脸，不认识他们脸的普通玩家也能认出李妙妙手臂上别的袖章，那上面印着一个深黑色的类似于 X 的标志，那是天选的标志。躲在暗处的玩家不敢上前，唐默低声说， 选择开启黑塔6层，与玩家傅文铎组队。 冷漠的机械提示声再次响起， 叮咚，数据异常，玩家申请攻塔失败。 众人皆是一愣，但再试几次结果也完全一样。5人先回天选，唐默说， 是攻塔游戏被禁止了，和普通游戏无关。 他想到一件事， 和强制攻塔有关，昨天我和傅文铎是在通关5层后才没能再攻塔的，华夏区的玩家不会再被强制攻塔，所以在其他区强制攻塔的期间，所有华夏玩家都不允许攻塔。 这是一个可能，陈珊珊说， 有件事还没确定，唐默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不允许攻略黑塔6层，允许攻略其他层数。 话音落地，所有人全部一愣，唐默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。 抢六模式，率先攻略黑塔6层的3支队伍或玩家可以得到第7层的线索，难道说是在全球各大区每个区都有玩家通关5层后才允许攻略6层？这样也算公平，不会有人提前攻略6层， 但也算不公平，凭什么先通关5层的玩家必须等那些没过5层的？这个猜测可能性更大。 众人各自思索这次的异样。陈珊珊说， 明天我、小生和李姐姐会去攻略黑塔四层，到时候就知道到底被禁止的是攻塔游戏还是黑塔六层。 唐默点点头，正准备再说些什么，忽然一道奇怪的声音在全球上空响起，这声音好像鼓风机坏掉的沙沙声，沙哑难听。嘎吱嘎吱的声响过后，冷酷的机械声没有感情地说， 叮咚，南亚区无人通关黑塔五层，开启强制攻塔模式。 这一刻全球所有玩家齐齐一惊，南亚区的玩家们全部呆住，有人脸色煞白，有人害怕得浑身发抖。一个穿着红色纱丽的印度女玩家原本一直跪在地上祈祷，祈祷在最后一刻到来前有人能通关五层，拯救他们这些普通玩家。听到黑塔的声音，她痛苦地哭泣，眼眶通红地痛哭道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没人通关黑塔五层？为什么？ 然而黑塔根本不给这些玩家反对的机会，或者说他们根本没资格提任何意见。一道刺眼的白光从所有南亚区玩家的眼前闪过，眨眼间整个南亚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孟加拉成了一座又一座空城，人类全部消失，只剩下空荡荡的街道和城市。这是一个被强制攻塔的地区。一整天过去，全球一共有四个区没人通关黑塔五层，所有玩家被强制攻塔。他们分别是南亚区、俄罗斯区、西亚区和美洲区。每一次的强制攻塔都意味着大批量的玩家死亡。深夜，唐默闭着眼睛坐在一张书桌上靠墙休息。教室里，陈珊珊和傅文生准备第二天攻塔需要的道具和矿泉水。他们对被强制攻塔的四个区的玩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同情。这就是残酷的黑塔游戏。如果昨天唐默和傅文铎没有通关五层，如今迎来强制攻塔的就是全体华夏玩家。傅文铎坐在唐默的身旁，他从第八十中的图书馆里找来一副围棋，原本他让唐默陪他玩，可唐默对围棋不熟，两人最后玩成了五子棋。傅文铎闭着双眼，声音低沉， 2017年11月13号，我从印度进入缅甸，当天晚上回国。如果我留在印度，现在就是南亚玩家。 唐默明白他的意思，身处在哪个地区就是哪个地区的玩家。他想起一件事， 那个想沙漠回去的安德烈，他是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四层的玩家吧，他是俄罗斯人，他离开俄罗斯后很可惜没人在规定时间内通关五层。 傅文铎睁开双眼看了唐默一眼又收回，他低声应道，这就是命运。如果安德烈没离开俄罗斯，或许他就会通关黑塔五层，俄罗斯的玩家也不会被强制攻塔。实力才是活下去的基础。唐默脑中出现自己以前玩过的所有黑塔游戏，见过的所有黑塔 BOSS， 他尽可能的想记住一切信息，以此提高自己通关黑塔六层并且是抢先通关的概率。第二天大早，唐默和傅文铎陪着两个小朋友来到黑塔下方。当陈珊珊申请攻略黑塔四层时，白色的光芒将三人笼罩进去。在消失前，陈珊珊赶紧转头与唐默交换了眼神，和攻塔游戏无关，只是不能攻略六层。两人同时意识到这一点。小朋友们离开地球开始攻略黑塔四层，唐默和傅文铎没在这里多留，两人赶回第八十中，打算在这里等待陈珊珊三人回归。 就在他们刚要跨入第八十中的大门时，傅文铎忽然停住脚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飞镖，手腕一动，射向右侧。一道蹬地声响起，黑色人影刷地从行道树后蹦了出来。穿着白色夹克的娃娃脸青年用手指夹住了那只飞镖，嘴角一抽，脸上的笑容竟然没能保持住。慢慢的，他非常顺手地将这只飞镖放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抬起头，轻轻咧开嘴角。 傅少校，堂堂，又见面了。哇哦，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又不是来找麻烦的。你们就没发现咱们不能攻略黑塔六层了吗？ 唐默双眼一眯，语气肯定。你也通关黑塔五层了。听了这话，白若瑶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 哇，唐唐，难道在你的心里我不能通关五层吗？大家都要抢六，你难道觉得我没实力去抢六吗？ 娃娃脸青年做出一副受伤的模样。 你怀疑我的实力？ 唐默没搭理他。他和傅文铎是昨天通关的黑塔五层，至今已经过去了一整天。如果白若瑶在黑塔 4.5 版本更新后就立即选择进入公塔游戏，他通关五层也不是没可能。这个娃娃脸青年拥有着和他嬉皮笑脸的外表完全不相符的强大实力。傅文铎淡淡地说，那只飞镖只是个普通的飞镖。白若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但她没选择把那只飞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。 是吗？那我就做个收藏品好了。是傅少校给我的礼物哦。 丝毫不打算还飞镖。傅文铎挑眉扫了他一眼。唐默和傅文铎不打算和白若瑶啰嗦。白若瑶原本还想再说些废话，但他想起上次圣诞老人的糖果屋副本后，觉得有点自讨没趣，便直入主题说， 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从昨天你们通关五层后至今，你们已经尝试过了不止一次去挑战六层了吧？都没成功。 唐默反问，你难道成功了？白若瑶要是成功了，他也不会站在这里。白若瑶笑眯眯地说， 既然大家都没成功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好没意思啊，又不能攻塔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攻塔。哎，唐唐，要不然我们在黑塔下面扎个帐篷怎么样？这可要每时每刻都要去尝试攻塔，要不然哪天黑塔正常了，允许攻塔了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想想好亏哦，可要抢六呢。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唐默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娃娃脸青年。良久，他勾起唇角。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打探消息，看看我们知不知道黑塔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一下子被戳中心事，白若瑶笑了一声，扯开话题。 我有这么说吗？ 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唐默竟然直接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从没接受过对方这样朋友般的询问， 白若瑶愣了片刻。傅文铎说，你来这儿不也是因为有些猜测吗？华夏最先通关黑塔五层的三位玩家静静地凝视对方。良久，白若瑶笑嘻嘻地摊开手。 我还真有点想法。唐唐，你怎么知道？ 接下来，白若瑶第一次从第八十中的大门正大光明地走进了天选基地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